我的第一声打开的方式，要为你送出的是爱的朱大哥，不是爱的主打歌啊！好，各位，欢迎继续回到今天我们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现在是7:05了啊！祝各位呢，在现在的开车的路上的行进的时候呢，都有一个非常好的好心情。但是呢，这两天呢，北京呢是天高云淡啊，但是好像车流的情况呢，就相对来说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小堵了啊。祝各位呢，在现在正在开车的行进的途中呢，不要忘记这个不要丢失了一份自己的好心情，然后不要忘记来继续持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继续在每个工作日上午7点到9点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今天呢，我们还是持续要关注一下来自于天气方面的相关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的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7.9，受到了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白天呢，本市的天气是比较晴朗的，空气比较清新，能见度还是挺不错的，适宜户外运动以及居室通风。只不过呢，紫外线稍微照射强烈了一点点，所以呢，各位如果出门现在还没有出门的话，赶快抹一点点这个 PF 值比较高一点点的防晒霜会比较好一点啊。来具体看一下今天的情况，今天白天的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见4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呢是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呢是19度，最大相对湿度是60%。总体来说呢，我觉得今天呢算是一个还不错的天气哈。不过呢，最近呢花粉浓度呢是明显上升了，所以各位如果谁对这个花粉有点过敏的，出门的时候请做好健康的防护，去远离一下花草繁密的地带。好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呢我们早安音乐秀最让人激动的这个签到的排行情况哈。今天呢一上榜就有人说，哎，江中草珊瑚怎么好几天没来了？喂，拜托，我们设置这个排行榜不是为了捧出一个众星捧月的明星，好不好哈？好了，当然张了张呢说，时隔几个月终于又上榜了，早安主持人。是的，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 No.1 是张了张， No.2 是梧桐夜雨， No.3 是雪莲， No.4 是张大宝，第五名呢是雪兔。再来看到第六名到第十名的情况，第六名是高涛，第七名是兵哥，第八名是点点的爸爸，第九名是薰衣草芳香啊，薰衣草香，第十名是李丽。来恭喜以上的十位朋友啊。张海莹说没有签到成功，而且呢觉得另外呢这个Patient John 说不科学，不可能是40名，有什么不科学的？因为有很多人跟你在同一时间都一起去点击了，对不对哈？啊，这个易贝尔呢，听到了刚才那首朱大哥之后呢，说这首歌曲肯定是郭鹏选的，所以我现在呢心情有点小复杂，因为呢选了一首爱的主打歌，明明是想调动一下大家关于爱的情绪，结果被很多人说成了朱大哥，所以这波到底应该来怎么秀呢？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是这样的一个话题哈，最近呢在英国的这个时尚界啊，都兴起了这样一股潮流，就是社交网络呢和英国伦敦的多家婚纱店的消息都会去显示，带兜的婚纱正在成为了现在的潮流的一种新的单品，颇受准新娘的欢迎。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说到的是，最近呢，你看伦敦的婚纱店的这个镜子定制呢，已经定制了很多款带兜的婚纱。可能你觉得带兜的婚纱也好像也没有什么呀，但你知道对于英国这样一个社交礼仪比较重视的国家来说呢，原来新娘双手插兜这件事情是永远不可能存在的。那最近呢社会观念也开始改变了哈，穿着5万块钱人民币的婚纱，但是仍然会去插兜站着，就是现在时下年轻人的这样的一种心态和这样的一种热爱生活的感觉。所以呢，由此呢让我想到了这样一个互动话题，你参加过最难忘的婚礼，或者在婚礼当中最难忘的瞬间和超囧的瞬间是什么？你想象一下，过去一看，一个新娘特别酷的插兜的站在那边，好像跟我们想象当中的这种普通的婚礼是不太一样的哈。所以呢，如果这个时候呢，你听到了这样一首歌曲的时候，你会觉得，哎，确实还挺有意思的。哎，就是这首歌曲了，哈哈。平常呢去参加婚礼的时候呢，我在想，哎，什么样的婚礼，什么样的场合会放什么样的歌曲呢？但是我觉得自从陶喆的这首《今天你要嫁给我》出现之后啊，我觉得婚礼上的这种开头单曲就变成了一件非常简单的选择的事情。好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参加过最难忘的婚礼，或者是最难忘的瞬间和超囧的瞬间，就在早安音乐秀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微风吹来浪漫的气息，每一首情歌呼吸 情歌都会勾起回忆，想当年我是怎么认识你。 上帝和亲友面前见证，这对男女现在就要结为夫妻，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你愿意生死苦乐永远和他在一起，爱惜他，尊重他，安慰他，保护着他，两人同心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9月8日相约北京华阳奥通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近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早安音乐秀，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好了，7点13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啊！刚才呢，我们说到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参加过的最难忘的婚礼是什么，或者是婚礼当中那些难忘的瞬间。其实我个人呢，有一点小小的癖好，就是你如果能说出一些比较囧的瞬间，我也是比较高兴的。 比较囧的，那必须不能说自己的啊！就这个时候就需要说我朋友有一次怎么样。 但是我知道是你。 那肯定不是我了，又还没办过婚礼。谢谢。 好吧，啊，你以为我在说你吗，静瑜？ 啊，不然呢？ 我当然说的是这个发送过来他朋友囧事的这些朋友 啊，就大家参加过最难忘的一些婚礼了。总之，周三就是要给大家甜甜蜜蜜的感觉。那么，除了刚刚陶喆跟卓琳的这首《今天你要嫁给我》，那么其实今天静瑜也有给大家准备一个小小的惊喜， 是吗？你准备要办婚礼了，是这样吗？ 今天是周三，今天是我的小视频日， 哦、 你在想什么呀？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答案啊，这太子说呢。参加的婚礼还真不少，但是要说最难忘的呢，就是我哥哥的婚礼，因为他是飞行员嘛，所以在迎接新娘的时候呢，在场的宾朋每人手里一个纸飞机，扔向新郎和新娘，预示着他们因飞机而结缘。幸好是一个纸飞机啊，要是一个无人机的话。 但我发现哈，现在大家好像经常就是举办婚礼的时候会结合新娘和新郎的职业特点做一些小的设计。 嗯， 比如说我前段时间刚刚参加完的一个婚礼，就是新娘呢是一个音乐剧老师， 嗯， 所以在这个婚礼结束的 after party 上，她就跟新郎一起跳了一段《爱乐之城》当中的那段经典的舞蹈。 我还以为她准备在婚礼现场自己来段咏叹调呢。 这有点难。 不好意思啊，刚才你嗷一嗓子出来啊， 你吓到大家了。 所以呢，今天呢跟大家说到的是最难忘的婚礼的瞬间。刚才说到的是这个飞行员嘛，包括还有咏叹调老师，对不对哈？这个刚才呢，仓颉之手呢说最难忘的必须是自己的婚礼啊。这个2011年8月21号，我在婚礼的现场对他说：“你是我今生今世三生三世生生世世最爱的人，每个场景都历历在目，宛入昨昔。”哎，听起来感觉好像很感动，但是我在想，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当时演了吗？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啊，对， 2011年应该还没有上映吧，对吧？ 啊，那你说你早早就预见到了？ 对啊，早早在这个婚礼的誓词当中就预见到了这部影片，你也是挺厉害的哈。嗯， 是啊，还有更多的朋友发过来了婚礼上一些比较难忘的瞬间啊，不管是开心的、感动的，还是好笑的。小陈赞周丽娜跟我们说，我表姐结婚的时候，我作为女方家属和表姐夫的同事合唱了这一首歌曲， 嗯、 那么应该就是刚刚这首《今天你要嫁给我》啊。 是我刚才说到了嘛，这首歌曲呢，可能就是在婚礼当中呢，经常会用。 么一首歌曲了哈。 嗯，当年 除了这首歌曲之外，对，除了这首歌曲之外呢，就是我觉得更多的一些歌曲呢，原来可能还用的多一点，那这首歌曲现在变成了一首必备的歌曲了哈。嗯， 对，还有像小陈姐接着说，她说接到了我捧花的是我大学上铺的室友， 哦， 有缘的是我们俩还同一天生日，哎，你就会发现吧，这个关系很乱，你不怎么理得清楚，但是你就会发现说有缘真的是有缘人。 是，所以呢，在婚礼当中呢，这种所谓的缘啊，或者份呐，或者很多人觉得哎，好像比较默契的这样一些瞬间呢，都会给人留下很难忘的印象。所以呢，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你参加过最难忘的婚礼啊，包括当中那些难忘的瞬间和超囧的瞬间都可以告诉我们。同时呢，大家今天不要忘记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因为我们继续有票要送出啊。 是的，9月15号晚上，北京音乐广播将在国土艺术中心举办时光四重奏音乐会。那么这一次的演出曲目呢，不但是有莫扎特、柴可夫斯基这些经典的作品，同时还有很多不同形式的舞曲和电影音乐。 嗯， 而我们音乐会的主题叫做时光，就是要用最精彩的演出和最经典的旋律给大家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相信大家可以度过一个记忆深刻的夜晚。 对，时光四重奏音乐会呢，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的资助项目，而悦享四季北京音乐广播的音乐会呢，举办的第12场活动了，也欢迎更多的朋友通过我们的节目互动，或者是关注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微信号来免费获取分享会的门票。当然今天呢还是老样子，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你参加过最难忘的婚礼，或者是婚礼当中最难忘的瞬间和超囧瞬间，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来进行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同时能够有机会拿到我们送出的门票。 You ready?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Everybody say we're gonna gonna fold you up now. Say we're gonna gonna fold you up tonight. We're gonna gonna fold you up now. Say we're gonna gonna fold you up tonight. Ain't nothing but a party going on right here, so shake your body. Put a smile on the face to the taste of funk. The funk's in your trunk and makes you wanna jump, jump up in the air and wave your hands from here to there.Money. We bring joy like a sunny day. If you wanna play, you came to the right place. Don't waste my time when I'm around, but I like what I see, so hope you don't stop, cause we are gonna funk you up. Love it by day, we're gonna funk you up. Now let's get started, we'll take you to the top. Let's get together. Everybody look around, fine girls be blinking. Drinking champagne, what guys be thinking? Now you know, who got the thing going on? Ain't on to the break, you don't feel the fun coming at your way. Look twice, keeps having a party. Rocking, don't stop, and as the crowd keeps clapping, yo baby, what's happening? Shake, shake your ass, don't stop, cause we are gonna funk you up. Everybody, we're gonna funk you up. Now let's get started, we'll take it to the top. 来听到的是来自于 Look Twice 带来的 Funk You Up， 来自于他的这个 Radio Version 啊，就是专门为电台来所特制的这样一个版本啊。作为经常给大家来普及 Funky 音乐的我来说呢，这首歌曲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 Funk You Up 就是让你能够在听到 Funky 的时候能够全身跟着一起燥热起来哈。 嗯，那他名字还挺有意思的，看我两次，我就想到了旺仔牛奶。 咱们俩 看我一次， 咱们俩最近这个， 你再看我一眼。 咱们俩最近这个英文名字翻译不带这样翻译的，你知道原来有一个， 再看我一眼就把你喝掉。 你知道之前那个林肯 Park 当时那个梗吗？就是很多人说他们怎么叫林肯公园，然后呢，他们自己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时候，看到自己翻译的时候也忍不住这捧腹大笑起来，因为 park 在别人那边就只是一个姓而已，你不能直接翻译成公园，你知道吧？ 但是你要想啊，如果因为大家现在叫林肯公园叫习惯了，如果突然给人著名摇滚乐队林肯帕克， 嗯， 你会觉得很奇怪。 但是林肯公园，但他们就后来就说嘛，那个包括咱们原来翻译的时候什么魔力红乐队 啊， 小辣椒乐队啊之类的， 就是要比较有特色一点啊。就包括大家也现在会给各种各样自己喜欢的歌手啊、组合啊起一些外号啊，像梅梅啊等等的这种的。嗯，大家应该知道我说的是谁吧？ 啊，是的，你说的梅梅是哪位啊？ 就是梅梅啊。 那郭鹏是谁啊？ 郭鹏是我的好搭档啊。 完了，这梗过不去了，你知道吗？ 真的是心有余悸啊。 所以你有的时候不要在背后说坏话，知道吗？ 我没有。 好，我们继续来回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刚才跟大家说到的是这个你参加过最难忘的婚礼，包括那些最难忘的瞬间和超囧的瞬间。说到这儿呢，我一直期待的超囧的瞬间 就出现 了啊！有个人说呢，这个哎，你看到哪一句？你先说。 我就看到的是敏捷的杰说， 对对对对对， 姐夫把老姐从婚车抱出来往婚房走的时候，因为太过于激动，给摔了个四脚朝天。 四脚朝天这句话真的超级到位啊！ 是这样的，因为很多地方有习俗，就是说新娘在离开就是自己娘家的时候，脚是不能沾地的， 对对， 就不能沾娘家的土，就是那个新的鞋子， 嗯， 然后就需要可能娘家的这个哥哥或者弟弟把它整个抱出来，然后一直到了夫家之后，所以他不管怎么摔，他这个脚都不能着地，因为有这个习俗在。就可能摔的时候，明明你撑一下就可以，但是不行，不能着地。 但是敏捷的杰这句话说的特别对，就平常你说四脚朝天的说是个人嘛， 对。 但这个时候呢，是老公跟老婆一起， 就摔了一个四脚朝天， 朝天，但是也不能沾土，对不对？ 还有多拉娜也很可爱，他说本来我老公跟我申请要办一个国安主题的婚礼，但是被我奋力的拒绝以后。嗯，我还是没能逃过办了一场充满绿植和绿色花朵的婚礼。 这时候我今天特别这个怎么说呢，有点气馁，没有带来一首歌曲啊，来自孙燕姿的绿光来送给你。应该还挺不错的，对不对？ 哎呀，这真的是老公对国安是真爱啊。 是。 还有真的王世子也跟我们说，参加一个高中同学的婚礼，一个酒店当中有两个厅嘛，这是比较正常的一种现象。 是。 而且这两个厅呢在同一层，当时都在办婚礼。更尴尬的是新郎啊，就是这个名字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当时啊那叫一个乱啊，走错屋的不计其数。不知道的还以为新郎要娶俩媳妇儿呢。 对啊，这新郎的名字一样怎么能登记在一家酒店当中呢？当时他们也不看一下、啊、 而且还在同一层， 太可怕， 这个真的是有点尴尬了。 是，我之前见过一个比较尴尬的事情，就是有一个朋友呢，听说今天要去当伴郎，然后出席的时候穿的比新郎都正式，然后很多人都直接绕过了新郎走向他。 恭喜恭喜你啊。 是啊， 这个真的是尴尬了、 嗯、 哎，所以说你请伴郎啊请伴娘什么的也都是比较有门道的。 是， 所以今天呢是想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你参加过的最难忘的婚礼。提到婚礼呢，大家想到的可能就是一些甜蜜浪漫的感觉。那今天呢同样也是周三，静鱼要送给大家小视频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已经在猜了，在发小视频，在发静鱼，都不对，答案就是这首歌的前两个字。 还有人猜小女人。 哎，差不多，有点贴近哦，如果你看完的话。 那于是我们现在还是让大家来猜一下今天到底是什么吗？ 我已经说了，就是这首歌的前两个字啊。摘下月亮给你，摘下太阳给你，你想要我都给你，摘下星星给你，摘下月亮给你，摘下太阳给你，你想要我都给你。有时候你会烦恼丧气，满脑想着放弃，让我无法放心。 Girl 从来胡思乱想，说我有所隐藏，让你感到伤心。 Girl 明明那么了解彼此，却还一次一次产生误会，但无法放开一直紧扣的双手，抚平伤口，因为伤心。 Girl 或许是以前都拥有过，现在更珍惜，或许是以前都痛苦过，才不想分心，没有半点做作，没有半点虚伪，只要耐心体会，你我相互依偎，相互依偎，感受心扉，感着难能可贵的机会。我不会像任何人一样对待你，对待你，我用我自己的方式用心爱你，用心爱你，没有人像你一样让我动心，

球公转自转，清晨七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昨天我们尝试了鸡蛋卷面，那么今天难度升级，我们来尝试一下豆角焖面。提到焖面啊，这真的是北方非常常见的一道面食了。制作焖面的方式虽然有些复杂，但是想到可以好好的满足一下全家人的胃，还是非常值得的。首先我们先把准备好的五花肉洗好切片，再找到长豆角和胡萝卜洗干净切成长条，然后热锅冷油放五花肉进去煸炒一小会儿，再放入大蒜、胡萝卜丝、干辣椒翻炒一分钟，再把长豆角倒进去，用盐、生抽和老抽调味翻炒两分钟，加水烧开就可以了。将汤汁倒到一个碗里，再把菜倒进电饭锅里，六到十分钟以后加入汤汁，继续焖个十五分钟拌一拌，哎呀别提有多好吃了。要提醒大家的是，豆角焖面加水很关键，炒豆角的时候可以稍微多放一些水，等汤汁煮沸之后再盛出一碗，等到焖面焖到半熟，汤汁快干了，也可以将盛出来的汤汁再倒进去，继续煮到豆角软烂，就更加的好吃了。今天早安音乐秀要推荐给各位的音乐早餐，我们来听一首 Try， 只要勇敢尝试，说不定香喷喷的豆角焖面就会摆上你的餐桌咯。 If I walk, would you run?If I stop, would you come? If I say you're the one, would you believe me? If I ask you to stay, would you show me the way? Tell me what to say, so you don't leave me. The world is catching up to you.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7:36，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看出来郭鹏现在跟大家很熟啊，以前就欢迎回来，哎，现在回来了，哎， 本来就是嘛，叫起儿是吧？赶快， 就是以前的时候，可能一进门，妈妈我回来了，哎，宝贝儿你回来了，现在妈回来了， 啊、是这样吗？ 就可能是这种感觉、啊。 那估计明天就是爸我妈在哪儿呢？ 就是在找啊。 对， 各位已经发送各种各样的什么摘下啊，不对不对， 所以静瑜。你今天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道歉，我对不起。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静云呢本来呢是准备好了一段非常有意思的小视频给大家，就没想到呢这个小视频还没看呢，这个梗先被玩坏了，对不对？ 就很多朋友没有收到，今天都是我的锅，我来背啊。因为刚刚呢这首歌曲就是我在小视频当中的这首 BGM 背景音乐，就是这一次中国新说唱当中大热的这首《星球坠落》。 所以你是不是音乐 DJ 瞬间上身，觉得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就知道这首歌叫什么？ 对不起啊，所以说大家发送星球啊，但是不是星球大战的那个星球啊， 那不就是星球大战的星球，但是 不是 星球崛起的星球、 那个、对，不是星球崛起的星球， 不是星星的星啊， 所以大家真的听得明白我们俩到底要说哪两个字吗？星星的星，地球的球，星球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 这个星星的星，哎呦你还是有点说的，就是星球的星球了，千万不是那个星星，就大星星那个星星， 就是那个星星啊，就是摘下星星的 星星那个星星，哎呦，太复杂了， 绕口令啊，大早上的。 是啊，你呢能够收到这条小视频的话呢，你就可能会跟小神子有一样的反应，他说静瑜摘吧摘吧，我要了，要多少有多少哈、啊。 还有宫野彦明也跟我们说啊，哎呀好可爱啊，不过就是录的有点短啊，那没办法啊，星星月亮太阳这种东西很珍贵的，哪能天天摘呢？ 哎，怎么到你这儿 摘下来送给你最珍惜的人呢、 啊？对啊，怎么到你这儿变？这样，你难道不是一段很敷衍的小视频吗？这个、 我怎么会敷衍？只有你发小视频的时候，大家才会说好敷衍啊，对不对？ 好吧，大家可以继续发送“星球”两个字来。 我可是非常精心、非常精心的准备了这样一段小视频， 很精心的10秒钟的小视频，好吧？ 10秒钟，我14秒钟， 14秒啊！哎呦，还多了4秒呢。好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我参加过最难忘的婚礼。大家呢，还是发送到了很多我们俩看了以后非常捧腹的一些消息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王宁说，和我同年同日生的结婚，跟我差一年，然后呢，两个孩子差一年也是同年同日生，是不是很巧？也就是说，不管你们是生日，还是结婚，还是孩子的生日，都是差一年。但这个事儿的巧的地方在哪里？ 就差不多，大家也应该是同时长大，同时 感觉大家是 同时生小孩啊， 等差数列的感觉哈。 徐飞跟我们说，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结果婚礼还没有开始就停电了，然后呢，全场的来宾一起拿出手机播放婚礼进行曲。 那还不错、 哦。那应该要一起喊321吧，否则会乱。然后这边当当当当的当当的，不会很奇怪吗？ 你今天怎么这么多梗？你刚才怎么自己在做 delay 你知道吗？ 不是，因为你想，如果不是同时摁的话，每个手机的播放开始是不一样的，这边刚开始当当当当，然后那边才开始摁，那是不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其他来宾一起就是点一个所谓的这种啊、这个， 但我觉得蛮可爱的， 对， 就是 满场星，我觉得会 是，就是把手机的这个闪光灯打开哈，大家一起挥舞，然后包括现场，其实如果大家一起帮他们唱，这种感觉其实非常的浪漫，我觉得其实比有电这种状况之下释放出来的那种大家对他们的祝福而言，就是会更有意义， 感觉会是参加了一场不插电的演唱会哈。这个小爱子呢说的这个有意思了，他说前面的感觉特别温馨啊，他说参加过最难忘的婚礼是我堂姐的婚礼，我是她的伴娘，舞台当中呢充满了肥皂泡泡营造的气氛，当天呢全场瞩目的司仪邀请我为新郎新娘送上祝福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为了体现祝福很好的时候呢，酒杯还是大海碗，这是我第一次穿高跟鞋，我就昂首阔步上去了、注意刚才说到的全场都是肥皂泡泡，所以呢在全场的瞩目之下，我摔了个四脚朝天，而且一大海碗的酒全扣在我胸前了。想象一下此时台下我爸爸的眼神，关键不是你爸爸的眼神吧，是所有人的眼神吧哈。 哎，但是你说到这个点哈，突然我想到我参加婚礼有一个非常囧的事情，因为我们平常做主持人，我是比较惧怕去给朋友当婚礼主持的，因为我觉得婚礼是一个非常盛大的，对你来讲意义太大了，我就担不起这个责任。但是因为实在有一个跟我关系非常好的同学，然后他邀请我了，我就去了。当时其实我是司仪，我站在边上，没我什么事儿，就到最后抛捧花的那个时候。但是因为他抛的角度偏离了，所以我特别怕那个捧花掉在地上。然后我就伸手去帮他接，但我非常努力的伸手了之后呢，他还是掉在地上了，所以我整个人就摔在了草坪上，就是它是一个草坪婚礼。我为了就你就可以看到新娘扔完捧花以后，司仪为了接住捧花，然后四脚朝天的摔在草坪上的那种场面。 你们参加的应该感觉是一个篮球的一个

Morning, may I help you? 这里是 Mini 客户服务中。 那个关税降了后 ，Mini 多少钱啦？ 关税政策出台后，我们调整了全系建议零售价，新一季 Mini 的建议零售价才188,800起。您可以致电北京燕德宝新源里84389333。 早安音乐秀，上班路上的欢乐陪伴。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7:46，这里是正在陪伴你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芳。 又忘了吗？各位早安，我是静瑜。 什么又忘了？不要老加这个。 每次都是，这是陪伴你上班路的什么来着？ 你给大家一句梗，以后大家不停的摘下。 对不起， 摘了一天了都。 因为我说的是歌词的前两个字，但歌名的，我也被搞混 了。完了。 歌名的前两个字，大家听成了歌词的前两个字，但正确答案是星球。刚刚有一位热心的听众提醒了我们，因为我跟郭鹏刚刚就是这个星星还是那个星星争论了半天啊。 对， 星空的星，满天繁星的星，星空的星，地球的球，发送星球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到你想要的小视频了。 你说做主持人多不容易，感觉你刚才念完那段话，我脑海当中想起一个人来，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还得这么解释，你知道吧？ 是，这也真的是煞费苦心了、啊。 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哈，斩获了托尼奖等多项重量大奖，近五年来红遍全球、吸粉无数的新潮好戏的圆满音乐剧《长靴皇后》呢，正在北京天桥剧场上演了啊。《 长靴皇后》讲述了一个小人物逆袭成功的故事，那么其中有原班巡演人马带来的正宗百老汇风情。华丽的场景还有入耳的金曲，同时呢，励志情怀、友爱主题也悄然走进了观众的内心深处。那么从现在开始到9月16号，真正的百老汇体验就在天桥艺术中心上演，原汁原味淋漓呈现。 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这部音乐剧当中的一首歌曲，名字呢叫做 Full Company of the Kinder Boots。 Raise you up. I've come for one thing and one thing only, adulation.The world, Price and Son proudly presents Lola's Kinky Boots. Thank you, Lola. Once I was afraid, but then you came along. You put your faith in me, and I was challenged to be strong. When I lost my way, you were there to see me through. Now let Lola lend some love and do the same for you. Be the fire to take you higher. We'll light you up like a live wire. Celebrate you to heaven. 听到的这首很明显有的浓浓的百老汇的音乐舞剧的感觉的 Raise You Up Just Be， 来自于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一次的原版的音乐剧《长靴皇后》哈，大家到现场听的话应该会更加刺激和感受一点哈。 是的，可以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感受到这样浓厚的原版百老汇的风味啊。 是， 那么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呢，你参加过的最难忘的一些婚礼。准备微笑的海燕跟我们说，我印象当中第一次参加婚礼是我5岁的时候。哇，那你居然还有印象啊。 对啊， 是一个远房亲戚结婚，爸妈带我去喝喜酒，我一心一 意想看看新娘子，哎，这个我特别理解。 是， 就小孩子的时候总觉得，哎呀，新娘子就特别想看看新娘子， 因为新娘子一般都是会千呼万唤使出来嘛。 对，那会儿正值冬天，新娘子围着个特别大的围巾，除了眼睛什么都看不到，导致我最后吃完酒席也没看到新娘子的样子。 是， 就随后就时隔多年哈，每次远房的亲戚来看我爷爷奶奶，我都不知道当年那个新娘子到底是谁。 我跟他就不同，我五岁的时候参加的是我二姑的婚礼，后来老看我二姑，都已经忘了她当新娘子的样子了哈。 还有天天向上跟我们说，之前呢有一次想要参加一个朋友的婚礼，但是呢提前一天到了人家家里，结果没有找着，就在附近转了一天。这样算尴尬吗？ 确实有点尴尬，那你赶快跟他联系一下呀。不过估计婚礼前你要跟这个双方的新人， 太忙了，真的 真的，而且有可能会接 到你电话。讲得我好像很有经验一样。 对，你怎么这么有经验？ 我帮闺蜜呀，毕竟也是伴娘当过很多次的人， 而且感觉你在婚礼的整个流程当中承担了很多种角色。 你知道上一次我 除了当新娘以外， 对，就上次我当完伴娘之后，我闺蜜的那个婚礼策划然后过来跟我说，姑娘有没有兴趣做个兼职？我觉得我很驾轻就熟。 兼职鱼啊！ 就你知道，特别是他们早上接亲的时候哈，就整个就是统领全场，告诉他们该怎么样去跟新郎还有他们的伴郎们做游戏啊。 所以我发现今天的这个话题是你的专场，因为你确实对婚礼的各个部分几乎是无所不了解哈。 但提到这个伴娘呢，贾倩跟我们说，表妹婚礼的时候，她的伴娘上台送祝福的时候高呼：“祝美丽的伴娘和帅气的伴郎百年好合。” 这是你确定不是过来砸场子的吗？ 这应该就是顺嘴了，真的。因为在婚礼那个场合，大家都觉得哦，太庄严、太肃穆、太幸福、太感动了。所以真的就是每一句话你都要认真的去说，反而紧张的情况下就容易出一些状况。 是的，不要忘记今天呢，继续呢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你参加过最难忘的婚礼，或者是最难忘的瞬间和超囧的瞬间，同时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因为我们今天会有继续有票票送出啊。 是，大家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也别忘了今天我们的周三小视频日，我们的通关密码是星球两个字，星空的星，地球的球，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了。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电影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4号，撞死一只羊呢将在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的竞赛单元来世界首映。这部影片呢是由王家卫来监制的哈。 那王家卫呢这次是承担监制，而导演则是选择了万马才旦，因为万马才旦的电影一向也是聚焦于藏族文化，来描述藏族人民生活的一些现状的。 于是我们说到这一点的时候，不得放一首跟西藏有关的歌曲。这你都能来中华小曲库， 太高了， 来再来两下。 我还是摘下星星给大家吧。 好，这让我想起了我当时去西藏的时候的感觉啊。确实呢，如果你真的在拉萨来播放这首歌曲的话，真的是一望无际，超有感觉。我们来听到的是郑钧的《回到拉萨》。

哎呀，我冤不冤啊？我真是。 难道你没有在假跑吧？说的你跟真跑似的。 我有跑啊！我今天从楼上跑到下面去骑电动车。 哎呦，好辛苦的呢。但 Johnny 的说，太阳升起15分钟，你跑一个试试。阳光刺眼，哪还谈得上配速？背着阳光跑吧，各位。确实，今天开车出门，因为天气这两天都特别好啊。初秋的北京真的是特别的舒服。嗯、但是呢，不管你自西向东还是自东向西，其实都能够感觉到太阳对你的一些干扰。 是 Johnny 呢，我觉得还是比较专业的一个跑者，但是呢，我觉得。我在跟你分享的时候呢，你也不要老挑刺儿嘛，我觉得你应该更多的跟我们来分享一些跑步的知识才对，对不对？ 哎，但虽然说提到阳光刺眼，不过没有关系啊，你可以发送星球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让静瑜摘下太阳给你。 嗯，对，所以他 怎么样， 千万不能发摘下两个字， 星球两个字，星空的星，地球的球。 哎，是了，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打歌这件事儿呢，一直是歌手维持热度和知名度的重要的手段，对不对哈？ 对，那以前大家可能会习惯在我们电台当中去打歌哈，让大家第一次听到新歌首发。当然呢，现在大家也在开创不同的一些打歌的方式，比如说、爱奇艺就首创了国内首档网络打歌的综艺节目，叫做《中国音乐公告牌》。 嗯，这个名字呢，好像感觉比较熟悉啊。把中国去掉以后呢，就是我们经常 提到的 Billboard 感榜单了哈。准备将打歌这个形态呢，做成一个固定的综艺节目，所以也算是他们的一个野心了。这期节目的第一期呢，有蔡徐坤、艾弗杰尼以及周杰琼等六位音乐人来打歌，而节目呢将打造的是全新同名的音乐榜单《中国音乐公告牌》哈。 所以这个榜单呢，是由节目联合 Billboard China、还有网易云音乐、新浪微博、百度等多个平台，基于今年在中国发行的音乐作品来打造的。 嗯、 但是第一期的这几位歌手啊，大家可能说是不是缺乏一点说服力？就是说，可能来的更多的是一些年轻的或者说流量的一些歌手。当然了，整个的公告牌在建立起来之后呢，每一周都会有不同的歌手去打歌的，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所以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这一次上了这个中国音乐公告牌的艾弗杰尼带来的这首歌曲《说散就散》。 高脚杯在陪伴，因为决定多果断，在青春扣扣板在这段时做了对爱的基本判断。我什么是爱，是当初亚当和夏娃开心要下因果，问我是在地赖，是时间是金钱是你解不开的拼锁。这场战役都没赢过，航行中你无法停泊，争吵从没停过，但是彼此内心在不停起着停火。每个机遇都是经过，今后剧情是场新客，倔强的看不清回忆，那曾经一分开就怪个星座。失落的自己总责怪自己在黑夜中怒吼，如果我是你会说我爱你， 说不出来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 用哪种方式纪念？算最好的祭奠，还会想跟你见面，虽然只剩这张照片。有开端就有结尾，也许是一个机会，在这匆匆流逝的岁月中，你是记忆劫匪。我想说声感谢，毕竟你是最美好的节目，多少次哽咽你的温柔我还一直记得住，没有所谓对与错，直到今天走到这一步，所有怀疑都陨落，当回头看走的这一路。曾经爱过你，恨过你，想过你，厌过你，骗过你，不停讲道理，找自己掉毛，你深陷这漩涡里，谁能陪你迎风跑，谁是你的避风岛？如果不能问是好，就让我来做你世俗宝。 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别后悔就算错过，在以后你少不免想起我，还算不错。当我不在，你会不会难过？你够不够我这样洒脱？说不上爱，别说谎。 深夜的徘徊是思念的刀腕啊！谁先放手，谁又长给谁好看啊？烛光的对视，连一个人的早餐。

OK， 我们来听到的是 Alison Stoner 以及 Max 带来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 Maps。 所以呢，这首歌曲呢，刚才在高潮的时候，我们旁边的中华小曲库也不禁跟着哼了起来，是不是啊？ 这首歌太熟悉了，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给大家放出。我觉得早上开着车哈，不管你现在行驶的路段是畅通还是稍稍有点拥堵呢，但其实都可以先把自己的思绪从眼前的这种状况之下跟着我们来飘远一点，来发散一下，来聊一聊你参加过的最难忘的一婚礼。那其实我们已经收到了很多难忘的，包括感动的哈，好笑的，包括囧的一些瞬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杨静说，让我讲一个我感动的婚礼吧。表妹结婚，妹夫给表妹穿上鞋，然后给表妹爸妈，也就是他自己的一个姨父敬茶，这都是必须要有的一个原则。然后呢，全家人都很开心，我姨笑得跟朵花一样。车队马上就要出发了，发现找不到我姨父了，到处去找啊，最后正发现在表妹的房间找到了姨父，正坐在床上抹眼泪了。那个时候才知道，父亲对女儿的宠爱真的是一般人想象不到的。就嫁女儿对他来讲，心情是既开心又难过的，因为毕竟那个曾经只属于他的小公主找到了同样疼爱自己的别的男人了。 所以婚礼上一定有一个环节呢，就是这个新娘， 我受不了那个 新娘牵着自己的父亲的手，是吧？ 就是新娘的父亲牵着新娘的手，然后把新娘的手交到新郎的手里。 对， 我一直觉得这个环节过于残忍。对，就是对于一个父亲来讲的话，同样的事情我也看到过。就是我最好朋友结婚的时候，当时结束了之后到处就找不到他爸，最后发现也是他爸就在女儿的房间里面就在哭。 真的吗？ 因为当时我不是故意去找的，因为我正好有东西放在他房间里，我要去拿，然后我在旁边我就不明白，我敲门，哎，开门呐，谁在里面？然后就看到叔叔特别，就开了门之后就偷偷在擦眼泪，他不想让你看到他在哭，但其实真的是心情复杂。 所以你刚才说到这么感人，但是又让人觉得情绪有点低落的时候呢，我觉得稍微这个段子应该配合到你刚才说到那个情境当中去啊。稍 微说， 他说一个朋友呢，在给另外一个朋友去当伴郎的时候，在婚礼的舞台上被感动到哭了。而新郎都没有哭，所以这件事儿呢，承包了我们一年的笑点哈。 这伴郎喝了点酒哈，也是情之所至。 是 我倒比较能懂，因为确实是关系比较好的朋友，你看到他终于找到幸福的时候，其实你的心情也是就觉得哇，这一切真的好不容易啊！但是我非常感动，你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 所以我今天真的发现你很适合当婚礼司仪，下一次准备交出来吧。下一次什么时候去草坪上捡花？ 我就主持过那一次。什么叫去草坪上捡花？我是婚礼司仪好吗？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呢，这个历时200年的博物馆最近呢是突发大火，火势凶猛，但是没有人员伤亡。但是呢，馆内的大部分的珍贵的藏品就有可能会保不住了哈。 因为这次确实是损失不可估量，大家昨天应该也都是收到了微信的推送了。虽然这个起火原因还在调查过程中，但是呢，这个巴西博物馆当中藏的巨多的这些展品，他们的文化价值啊，真的因为这一次火灾，所以火灾真的是没办法，水火无情，我们可能再也看不到这些原版的古品了。 是，所以呢，我们有空的时候呢，我觉得大家想去博物馆看点东西的时候还赶 快抓紧去。 是，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杨坤的这首歌曲《里约热内卢》。 你看不清楚，他说着

事实上，从《好汉歌》到《因为爱情》，从《小幸运》到《凉凉》，这些大火的歌曲都和影视作品有关，音乐和影视已经越来越密切地捆绑在一起。近年来呢，因为影视作品爆红的歌曲越来越多，不久前的电影《西红柿首富》就又一次带火了王力宏的《不可能错过你》《需要人陪》等早期创作的歌曲，这也使从业者越来越注意到影视和歌曲的联动。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早八点半继续早安音乐秀，九点汽车音乐会，十一点带上音乐去旅行，十二点你的故事我的歌，十三点永恒的魅力，十四点古典也流行。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显示的全路网交通指数是 7.7， 属于中度拥堵的状态。今天本市多条路口路段将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早安音乐秀。我早起的大公鸡， 喵喵喵， 老虎、老鼠傻傻分不清楚，鲸鱼、星球傻傻分不清楚。 怎么会啊？鲸鱼的星球是星球，星球，你知道是哪一个星球吗？ 是星空的星以及地球的球，但是千万不要发出星空过来。刚才还有人发星球，我们只有一个星球，没有新的最新的那个地球啊。 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今天周三小视频日，鲸鱼送给大家诚意满满、爱心满满的小视频， 哎呦 发送“星球”两个字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就可以收得到了。 对，平常呢，我可能。比如说你跟我互相 diss 的时候呢，可能会说对方的这段 什么叫互相 diss？ 这个 我是诚恳评价好吗？ 就是我说我在划水是吧？ 是你， 但是呢 敷衍好吗？ 但是呢，这个鲸鱼的这段小视频当中，大家可以看到他不停的去采摘，我觉得有点农家乐的意味啊。 什么？我这么浪漫被你形容成了农家乐？ 大家要不要看一看这一段啊？ 大家评评理好吗？ 可以发送“星球”两个字到“早安一秀”的花花眼当中，就能够得到这一段比较有意思的小视频了啊。 当然了，这段小视频呢也是充满着浪漫甜蜜的感觉的，就像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一样，你参加过的最难忘的婚礼、难忘的瞬间或者比较囧的瞬间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啊。 嗯， 刚刚呢说了很多好玩的事儿，那么更好玩的事儿呢，拦着我们 好玩的事儿 对，更好玩的呢、就更好玩的先放在后面，我们先说一个感动的。兰说表姐的婚礼，因为表姐结婚的时候舅舅已经去世五年了、虽然五年了，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所以当时婚礼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敬茶改口嘛。所以当需要叫男方的父亲爸爸的时候，就是表姐当时真的是没办法叫出口。后来姐姐说太久没有叫过了，是真的叫不出来，就那一刻真的周围的人都哭得停不下来， 是 也愿意天下的父母健康吧。 这个另外呢，栗子呢是给我们发来了他自己的婚礼。他说呢，我结婚是在冬天，我老公家你知道吗，在海拔1000米以上的地方，山路18弯，然后接亲的队伍呢在某个山坡。 这里的山路18，你接着讲啊，你让我自己一个人干唱很尴尬。 哇，我就准备把你那段 BGM 变成一段歌曲放出来。然后 最后那段很高，我飙不上去。 是，然后呢，接亲的队伍呢在某个山坡呢，因为道路湿滑，车子不敢载人开了，所以所有人的人呢都下车走过那个山坡，再上车再接着开。所以你能想象到新郎新娘还有所有送亲接亲的人，包括新娘80多岁的外公一起爬坡的感觉吗？还是一起徒步的这种陡峭的这种悬崖？ 这真的是非常难忘的一个婚礼了啊！想象自己婚礼的时候，其实是跟着自己最爱的这群人，然后牵着自己老公的手，一起有一个向上爬坡的这种场景，其实也预示着，其实人生就是携手你相爱的人一起奋力攀登的过程。 嗯，还是很厉害的啊！而且我觉得能够想象到自己的这个婚礼在这么唯美的这种地方，而且给自己能够带来，我觉得算是一生都很难忘的一个回忆吧。就是非常多的人跟你一起去努力的攀爬，我觉得这过程还是很感动啊。 各位可以把自己参加过的难忘的婚礼，包括婚礼当中难忘的瞬间或者一些比较好玩的瞬间，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刚刚呢，郭朋友说我有农家乐的感觉，所以我决定对我的听众朋友们，我要摘一下星星、月亮和太阳送给他们。但对于你，我就摘个牛油果好了。 为什么是牛油果？好奇怪， 因为现在有个机会可以免费吃，我不用花钱。 真的吗？是因为美国四所大学的开展这项所谓关于牛油果的研究，招募了250名的研究对象，然后志愿者呢不单能够免费吃牛油果，最后还能获得300美元，有这么好的事儿吗？ 啊，对啊，研究人员希望是通过这一项研究来了解适当的食用牛油果是否可以帮助大家来减少腹部的脂肪。 原来你要找我去是这个意思？ 那个你的一块腹肌我还是挺你知道挺放在心上的，想要帮帮你啊。 没事，我最近有个腹肌山，明天可以跟大家展示一下啊，有8块腹肌。 这次是希望减少这个腹部的脂肪量，进而探讨食用牛油果和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关联。不过 但是呢，过于年轻， 我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将失去这次白吃牛。 我可能是因为过于年轻 啊，也并不是，也我觉得你应该不会失去这次机会的。你既不过于年轻，也不是很瘦。 你再说一遍。 开玩笑了，鲸鱼超级瘦啊。最近所以呢，报名者呢必须要年满25岁，而且呢男性的腰围必须达到102厘米。 那你应该没问题吧？204，就你可以吃双份。 我有204厘米吗？我是肉山大魔王还是怎么着哈？所以我觉得这个鲸鱼真的，我觉得咱们俩这搭档的旅程还准备继续下去吗？ 你再问我一遍，郭鹏是谁啊？ 郭鹏是谁啊？ 谁知道郭鹏是谁啊？ 好了，刚才说到牛油果啊，我们在这个怎么说，农家乐当中呢，除了牛油果，应该还有一些特别有奇异的花朵味的一些香草吧。所以我们来听到的是南拳妈妈带来的香草霸铺。 这个不是奇异水果味的香草，这个是香草冰激凌。你看你这个腰围204厘米的，以后不要再吃了。 我吃的很少，所以只有你才能吃香草冰激凌了，对不对？好了，听到的是香草霸铺。上课的时候，我自己的灵魂还在想，那个酒怎么老是偷不走？剩了10分钟，大家开始倒数比赛，谁先冲到福利社？怎么听了会一组事出现？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Yellow diamonds in the light, and we're standing side by side as a shadow crosses mine. What it takes to come alive 这句要交给我 啊！ 大家听到的是微风的爱。 哎，你怎么知道？啊、被破梗了。 你看我们俩现在 不但是有一句啊，但是有一句你可能没有加入啊。要是如果是我的话，我应该说这来自于山东天后 Rihanna 带来的一首《 微风的爱》。对、嗯，不是这个时候是要这么说的，一定要加一个。 不会，我不会这么加，我一定有微风 love。 对， 你怎么能在前面加？前面加很感觉很奇怪、啊。 对不起，我领会错了意思啊。 好了，刚才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 Rihanna 以及 Kevin Harris 带来的《 微风的爱》。 微风的爱啊，很有意思。 微风的 love。 他其实还有一首非常著名的山东歌曲，叫《威海油饼》。Where have you been？ 是不是 ？Where have you been？ 威海油饼啊！ 我想到了那个我的包呢，我的包呢。真的就是英文歌词也可以跟大家玩一整天哈。 是的啊。 但今天看到过大家参加过的婚礼当中的难忘，还有超囧的瞬间，也真的都是被大家感动到了。 嗯。 苗苗说：“我参加过的最有意思的婚礼当然是我自己的啦。 嗯。 与所有的环节、道具，包括用的每首音乐，都是我跟老公亲自来挑选策划的。 很认真哦。 但其中有个环节呢，是我给老公的一个惊喜、嗯，就是我跟我的小伙伴们一起创作的歌曲，原创的，写的是我们两个人一起经历的种种。哎呦，当时给我老公感动的稀里哗啦的，他说这辈子也忘不了。嗯” 那你跟你老公一起准备这种所谓的每首音乐的时候，还是留了一点点小心机在里面哈、啊，就是 专门把这首歌曲最终还是单独呈现给了他。我觉得所谓的惊喜就是那种出人意料的瞬间的时候还能够直击你的心扉，这样才能叫做惊喜，对不对哈？ 对，那像办婚礼的时候呢，其实有的人觉得哎，叫找一个专业的婚庆公司太麻烦了，不要打扰我，然后反正办出来是给亲戚朋友看的嘛。但有些人呢会沉浸到其中，细心的去叮嘱婚礼当中的每一个细节，就是力图呈现给自己还有自己最爱的人一个完美的呈现。就在那一刻，你们两个的誓言还有爱意都得到了升华。 哎呦，我觉得你还真的挺适合去婚礼里面。 所以你知道吧， 所以那个人问你那句话是问的是对的，哎，小姑娘有没有考虑做个兼职啊？ 做兼职做一下婚庆公司是吗？我不要，我爱我的听众。 就你很厉害， 我要摘下星星摘下月亮摘下太阳送给大家。 你看还是跟婚庆很像。 哎呀，你我撇不回来了。真的 张内特很有意思啊，就是刚才呢跟我们一直来聊快跑的这位，他说我说一个崩溃的朋友，当时结婚的时候我是伴郎，所以作为曾经的专业伴郎，什么叫专业伴郎，他把所有能够需要注意的事儿全帮着他朋友操办了，然后呢他非常满意，然后呢过了不久以后他离婚了，今年二婚的时候呢还让我做伴郎，然后我一听以后我立马就崩溃了，果断拒绝，人家二婚我还单身呢现在。 主要是他刚刚分手，因为我觉得你这个朋友也真的是还挺厉害的，你刚分手他找你去当伴郎。伤口像撒盐。 所以这朋友，这种朋友算是真朋友啊，就是， 这朋友真的是哥们儿。 是的哈。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到了这么多参加婚礼当中难忘的瞬间，从一开始呢包括了很多非常感人的感动的瞬间，到那些我们大家觉得有点囧的事情，但其实时间久了之后呢你会发现其实总体来说呢都是一些非常难忘的回忆了，对不对啊？ 是的。那今天呢也通过大家跟我们的一起分享，我们一起在上班路上收获了很多感动还有欢乐的瞬间。当然今天周三小视频日，各位可以继续发送星球两个字，星空的星，地球的球，星球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索取一段爱意满满的小视频。 千万不要发送摘下或者是这个星球啊，或者 是真的帮大家摘不下来啊。 好了，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今天白天呢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之下，本市呢仍然是蓝天白云的好天气，当然由于呢冷空气是暂时远离了京城，所以呢风力还是明显比较减弱一点点，大气的透明度稍微差一点，但是总体来说空气还是比较清新的啊。 明天呢还是有冷空气来光临北京，我们将刮起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达到6级，又见湛蓝的天空。美中不足的是呢北风比较大，所以外出大家要注意防风还要注意防晒。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来听到的是我和靖宇口中其实那首传闻很久的歌曲了，就那哥们。 对，哥们。 对， 郭鹏，你真是我的好哥们。 王力宏那会儿估计刚刚开始这个学国语啊，这个卷舌呢可能还有点说的不清楚， 就普通话对他来讲太难了，这个哥们儿是不好发的。我们来听听王力宏哥们。 那么稍后呢请大家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我们再见了，各位 拜拜。 多少哥们都在这唱一首反映我们朋友多有默契的歌，最牛的是哥们之间傻的不必解释，我就是听你到底，你不可能背叛你，会争第一，同时记得给彼此鼓励。哥们你碰到海就一起见，我一定帮你，我碰到山就拼了吧，一起一同一个团队等于多加倍的力气，希望在心里哥们一起创造奇迹，也不怕受伤，一次比一次坚强，盖一个圣堂各自奔不同方向，自己就约定好要成功才像个样，别到了放哥们的歌记得怎么唱，要成为 leaders 不是几亿个爱听歌，这身体腻了你逼了我让自己的耳朵变细致，押韵跟迷失，尤其是连手写历史，我们越来越有气势。 哥们的歌永不忘了一颗，我跟你一辈子是哥们最难得。 Everybody come on, come on. 这首哥们的歌 哥们 军力的，但是从不耍心机，跟你比跟你学习，像不同协议的兄弟哥们互相接力，你跑得越快对我越有利，哥们最有默契哦。哥们来自四面八方，时常好久不见，习惯了孤军奋战，距离很遥远，友情从来不变，连一个电话说有高兴的问候就能给彼此加油，每一次见面可能有隔一个礼拜或一个月还是一年都没差，不管我做了多少改变你就努力去接受，即使不能了解都会给我很多鼓励，所以哥们换我们唱国语歌还是要承认，听得懂饶舌的美丽只有不分的人，但每个人都能了解我们想表达的精神，那就是珍惜哥们。 唱一首哥们的歌，永不忘这一刻，我跟你一辈子是哥们最难得。 Everybody come on, 唱一首哥们的歌， 哥们 三周够了， 世界 多少哥们都